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和音乐有关的重磅展览。6月24号下周六，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将在今日美术馆开展，带领人们重温当年的岁月。披头士乐队在中国被翻译成甲壳虫乐队，成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音乐风格非常丰富，并且之后还开拓了迷幻摇滚、流行摇滚、重金属摇滚等多种曲风，被称为是摇滚乐队的鼻祖。而这次的展览将展出100多张甲壳虫乐队巅峰时期报社记者拍摄的照片，以及多张全球限量版的珍贵黑胶经典唱片，同时还将利用 VR 技术重现乐队的经典演唱会，带观众重回当年乐队成员走过的足迹。这次在北京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27号。我们来继续看展览。吕寿坤与早期水墨运动展将于明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吕寿坤被誉为香港现代水墨运动的先驱，这次展览从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吕氏家族挑选了51件代表性作品，展示吕寿坤前瞻而宏大的艺术哲学，并且呈现扎根传统而突破中西壁垒的力作。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纪念展将于本月25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次展览将汇聚出15个核心创作型教学案例，总结中国美术学院在全球语境中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历史实践。本月17号上午的9点半，中科院地理所客座教授、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首席专家、专家组组长谭杰将在首图举办古代湘咸文化与京西陵水举人文化村讲座。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本最新上市的新书好书。今日小说《三体》的海外翻译者、美国华裔作家刘宇坤的长篇玄幻系列小说《蒲公英王朝》的第一部《蒲公英王朝七王之战》在国内出版了。《蒲公英王朝》是刘宇坤的处女作，而在这次出版的第一部中，构建了一个由众多岛屿构成的神秘国度——达拉群岛。多年之后，在国家即将四分五裂之际，两个年轻人怀着不同的治国理想，开启了一段争斗之旅。我们来继续关注图书。近日，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普林的获奖作品《吉姆》引入国内并且出版上市。吉普林1907年凭借作品《吉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年仅42岁，是至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于吉普林在印度的童年生活经历。接下来还是一本名家名作，近日曹乃谦的散文《母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清风三叹》正式和读者见面了。曹乃谦是我国知名的作家，母亲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是流水四韵和童声四调，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完全是平时日常生活的写照，将一位普通母亲的形象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这个大风蓝色的预警当中，北风的风力呢比较大，傍晚逐渐的减小，风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和防范火灾。另外呢，长时间的关窗户呀，室内的空气也比较脏，北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所以大家呢应该适当的给这个居室通风换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是一个这日子口挺特别的日子。 是的、 啊，在这一天呢，我们大家都会集中的关注一下您使用的一些产品，或者您家里边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品质的问题了。 嗯啊，尤其在每一年的今天，大家更关注的是、 爆料啊， 晚会爆料啊。 哎，就是啊，都期待着呢啊。 是。 也不是，我们主要想监督着， 是 吧？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呢？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要注意的呢？ 所以有很多的商家朋友们在今天的时候都喊出了自己的口号啊，质量第一啊，客户第一， 哎， 全是这样的话。 嗯，有好多商家在选择在今天啊，就是沉默不作声， 关门是吧？ 尽量别出来，别招事啊。但是有一些商家就出来了啊，比如说今天来的这一位啊，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呢是这个瓷砖行业的一位资深的顾问，在瓷砖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了，对瓷砖呢是相当相当的了解。之前呢咱们节目呢聊过壁纸了，摇过木地板了，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也是家庭装修很多的朋友家庭装修里边会选择的一个大的项目。 是的， 就是地砖瓷砖啊。我们请来的今天的这位呢是资深的顾问孙旭周先生，欢迎孙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 嗯，欢迎旭周啊。当然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哎呀，我们俩有太多的关于这个砖的问题了。 真是。 是是是。哎、现在的砖你了解的大概有多少种品牌啊？ 品牌的话在咱们现在北京市场市面上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得有二三十家。啊、 这么多家。 对对对对。 哇、哦、那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呀。 在这个陶瓷行业内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咱们常规市场上可能一般的客户群体看的只是十大品牌，一直大家都在网上搜也好或者市面上看到也好，基本上都是十大品牌的居多一些。 就这我估计还是属于啊这二十多个啊、是质量信得过企业。 嗯， 是吧？可能还有好多的 敢于站出来的， 哎，在今天就躲着的那些企业，可能那就更多了， 嗯， 对不对？那咱抛开品牌不说啊，现在我们去逛建材城的话，大多数能看到的瓷砖，按分类来讲的话，大致能分为几类啊？ 瓷砖这个分类啊，它是因为根据了那个有工艺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吸水力等等的这个品类来分，然后分的品种会比较多。 嗯， 一般市面上现在我们常见到的一些有一些，比如说抛光砖、抛釉砖，然后一些微晶石，还有那个防滑砖、木纹砖，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啊，还有现在新推出了一些那个水泥砖个性类的一些产品。 嗯， 这就是市面上大家能够常在市面上能够市场商场里能够见到的一些产品。 嗯，比如说我们要买砖的话，我瞎说的啊，比如说好，我跟小伴儿说要买砖，你建议是买品牌信得过的砖呢，还是说小品牌便宜也可以选择？如果是你的话，你作为一个顾问，你应该怎么解释？ 在这儿给大家应该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在装修行业要选瓷砖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选一些大品牌的。首先呢，大品牌这个首先的服务保障是它的后期的服务还有客服人员都是相当稳定的，包括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有产品质量相当稳定。然后一些市面上有一些价位很低的小品牌，然后小品牌的话它可能客户啊对这个行业不太就是专业性知识不够了解，然后可能是肉眼是看不到一些东西的，希望的话客户去选择的话要尽量选一些大品牌的企业。 嗯嗯， 大品牌，反正人家这个是吧，这么多年的历史啊，人家也不想着砸牌子是吧， 是， 但是啊，有的时候你选大品牌啊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大品牌它也有贵的有便宜的，对吧，有人说啊，有人跟我说你去买瓷砖啊，不是现在有那几十一块的啊，甚至有几百一块甚至几千一块的，你啊就买那几百一块的，那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说那几十一块的不能选吗？人说那个好像差点意思， 那个就是一个标杆。 哎对对对，您就算买了之后吧，就后期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啊。 从这个价位上来说，因为每一个品牌它可能的价位都是 标准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首先就是说，它可能从低端、中端、高端都会有，一般的企业品牌里边。大家市面上可能看到一些促销产品或者特价产品，并不是说所谓它质量不好啊、它可能是自己一种就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方式而已。 就这批次我可能之后不做了，反正剩这么点我全给你清出去了，是这意思？ 也不是那个意思。一般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在特价产品，它只是一个市场的营销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个促销的产品它只是说相对来说它的工艺啊，包括跟咱们这个正常的就比如说高端的产品只是工艺不一样而已。它的工艺不一样导致了它的成本会增加，所以说它的成本价然后市场卖价就会提高，是这样一个区别。 那现在什么类型的砖是最流行的呢？ 基本上市面上现在最流行的可能现在是抛釉砖是居多一些， 就是特别亮， 特别亮，然后花色比较丰富， 然后还可以拼花的那种， 这种的，对，这种是就是包括它的裁切性会非常强，包括做拼花呀、水刀加工都可以，设计感会非常强这种， 就这些呀、就是我带着爸爸妈妈去逛逛，他们就看着这种抛釉砖就特亮的砖，说这砖不行，这砖特别滑。我说现在人家那技术都已经更新了，人家技术发展的特别牛了。你把就是我让人家把那个砖基本上都90度垂直于地面，然后往上放一什么东西，基本上都不怎么往下走，而且是往上泼水，它反而它的摩擦力会增加，就是防滑性做得特别好。 现在这种抛釉砖，大家只是从视觉角度上去看，然后感觉是比较亮的，会心理上感觉会比较滑。实际上，这种就是抛釉砖，它在出厂的时候啊，都是做过了一些那个防污防滑处理，它的表面的一种是一种无机的材料，经过高温烧制，然后出来之后，然后遇水，然后是越来越涩，防止就是老人和小孩在这个使用的时间会摔倒。 那关于掉色这个情况的会有吗？ 瓷砖是掉色的这个情况几乎在行业内是没有发现的，因为它是经过高温烧制的。一般的话，产品基本上大品牌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1200度高温以上烧制啊。 还有现在特别流行在卫生间，无论是墙啊还是地啊，贴那种马赛克砖。特别小的那种小方块砖，这种也应该算是瓷砖里的一类。 它算是瓷砖里边的一类啊，它是按照工艺来分的话，这是属于瓷砖一类一种啊。它是马赛克，一般就是现在在市面上可能就是，尤其是豪宅啊、游泳池里边用的会比较多，或者是个人家里就是卫生间啊、局部做一些造型拼花用的多一些。 所有的这些砖，像小胖说的，防滑，这个没问题，不掉色。但是透水性好吗？ 透水性 还是说不透水呢？是分有透水砖，有不透水砖。 这个砖是有分的，然后那个这个从这个吸水率上来说是分了那个陶制砖还有瓷制砖，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可能公共场所，比如说厨房的后厨啊，然后那个他们会用一些透水砖。那个砖的话是就是水会直接会吸进去。比如说陶制砖呢，它是属于陶制是湿釉砖，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就是卫生间还有厨房用的那个墙面砖，它属于陶制砖，那个是也需要泡水然后才能铺贴，必须要泡水要达到饱和。瓷制砖的话，瓷制砖主要就是以全瓷为主，它的吸水率几乎就很低，几乎为零。 说到这个呀，这还真是个问题。原来说这个吸水率高的啊，那些砖好，透气性吗？就说你的地板会呼吸啊，就是那地砖嘛，会呼吸。你里边呢，比如说铺这个地暖的，你里边那些热气会啪就给你蒸开了。但是也有问题，说这吸水率高的呀，它确实吸水率高了，但是它不透气儿啊， 家里 就是说 潮啊， 潮啊，而且呢，你比如说时间长了。这就发霉啊还是怎么，就闻起来那味儿吧臭臭的，尤其是拖把可能没涮干净啊， 或者家里边养了小宠物啊，直接你是啊，它什么水都吸啊，是吧？它全吸进去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是在前几年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于什么呀？前几年的一些抛光砖企业，就是做了一个产品，它的原材料受定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它这个抛光砖企业，它是只生产出来是以抛光的技术来做的。抛光技术，咱们肉眼它上面是有毛孔的，肉眼是看不到。长时间的去蹲地啊、擦地的情况下，会有一些污会吸进去。长时间就可能会变污或者发霉，有一些这种异味的倾向会出现。这几年由于瓷砖行业都在升级，所以说它整体的这种情况都是全瓷化，然后这个毛孔会越来越小，几乎是为零啊，吸水率还有吸污率几乎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在国标范围以内。 不过透水砖，包括防滑砖，防滑砖呢，可能比如说在你的洗澡间啊等等使得比较多。然后剩下的这两类砖，你知道使得最多的是在哪儿？ 哪儿啊？ 是在你家的院子里。 哦，我们家没有。 不，我就是说呀，因为在院子里，比如说你要是有渗水的那种啊，你的院子、 哦、那是那是 不容易积水。 那是。 然后再其次呢，那它有透水性嘛。 嗯。 然后呢，像那个防滑那砖呢，你要铺在院子里头，下雪呀或者什么，老人走在那上头，哎，还可以，特跟脚，不会觉得滑。这个用还是比较多的。 对，这种的产品一般大家在市面上俗称的叫通体砖。通体砖的话，因为它就是防滑性会比较好。但是它的那个花色就比较单一啊，基本上就是使用的这边户外啊，包括一些那个像你刚才提到的，主持人提到这个卫生间的地面啊等等，这个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而且现在啊，确实就是，我觉得市场也是细分的越来越详细了啊，也越来越科学了，包括咱们装修的这些也不太一样。过去咱们选砖怎么选？20年前嘛，就选颜色。选大小就 OK 了，剩下你不用管了，所有屋子铺的全是这个。但是现在呢，您再去选砖可不一样了。比如说我要在院子里边铺，我铺哪种砖呢？可能就是我铺那种通体砖，对吧？它吸水率非常好的，能一下进到土里边的。我在卫生间我选哪种砖，甚至有的时候现在不是瓷砖都上墙吗，是吧？我想在这个墙上贴，我选哪种呢？刚刚我们聊的时候也说有那种特薄的那种砖， 对对对， 就专门上墙使的，对吧？现在细分的就更详细了。那咱们来聊点实实在在的啊，虽然有这么多类型了，我怎么去挑砖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我们能够说简单通过声音啊，通过这个视觉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块砖或者这个品牌的砖它就是比那个品牌的砖好，或者说这300多的它就是比那100多的几十的砖要好，它怎么能辨别呢？ 从这个首先这个选砖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然后那个有一些装修的朋友可以就是说参照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方法，大家都是很实用的。在到了一个是商场或者店面里边，看了它的产品，首先就是看它的花色，还有它的色彩的饱和度，这是用看的方法去做，或者是拿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手机都经常带在身边，然后把那个闪光灯打开，然后照一下，侧面照一下，看一下它的釉料，它的那个对个整体的这个图案的饱和度好不好，这是观察于它那个面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看它的色彩正不正。 对对对对，主要是色彩这块。 色彩正的肯定是好呗。 相对来说这种的话就是肯定是大厂做出来的东西，它工艺经过了多道工序来做的，它会色彩会更加正一些。一般要是单一的话可能色彩就会比较单一，就很容易就散掉了。第二个方面可能要去选的话可能是听的方面，然后把砖可以立起来，立起来的话然后拿手敲轻的敲一下，听一下的声音脆不脆啊？如果是特别脆的话，证明这个瓷砖它的密度比较好。 脆的是密度好的。 对对对，证明了一点就是它的吸水率也会比较低啊。 我还以为得声如洪钟那种，就是咚咚咚的那种 是好的。就小胖以为就是声发闷，就行。 如果发闷的那种情况下，就是证明了一点，就是比较通俗的讲的话，它就是没有烧透感觉。是这么一个。 反而是脆的是好的。 对对对。如果从选择的这方面去讲，第三个方面还有大家现在都在担心这个吸水力的问题，可以就是说把这个砖翻过来背面倒一些水，再倒到这个瓷砖的背面上面，看它的这个吸水力，那个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它有没有在动。基本上全瓷的砖基本上都动的是几微乎很小。 那您建议是就是我基本不动的 是好一点的。 对， 建议大家去 选择，它吸水力是比较好的。 哦， 对对对。 那像这种不动的，你刚刚也说了，在铺之前不是要泡水吗？像这种的就不用泡水了。 这种的就不用泡水了。由于这个这几年在这个装修行业啊，这个升级，然后那个包括它的铺贴方式，还有它的产品都在升级。它这种就直接用薄贴法就可以了。 哦。 那比如说在我挑砖的时候，哎，砖挑好了，那一来比如说来五箱十箱这种啊，会不会有色差呢？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选砖的时候，定砖的时候啊，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在家里打一些富裕，比如说您需要十平米，您可以打到12平米、13平米，因为这个瓷砖这个东西它是一次性烧出来的，它每一批都有每一批的色号。 嗯， 如果您这个选购的如果不够了，后期补货，如果厂家有库存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可能不会出现色差。如果没有库存，就需要第二批过来，因为第二批过来它就会有第二个批的色号，所以说就会出现色差。 嗯。这个确实是，过去我就是我朋友啊，我们就是一块大学的同学，装修赶上好几波，就是还他们不是一块买房啊，就今年他买了，明年他买了，后年他买了，装修遇到的一个问题都是啊，哎，过来帮我那个搬点东西，我说这么快就搬家了，不是退砖去。就是那砖我用不完嘛，然后您得自己拉到那个买瓷砖的那地儿，您得给按多少块的给人家退回去，人家给你多少钱，这你得自己拉。现在是还这情况是吗？ 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没有了，因为在这种建材市场行业里边啊，大家就是竞争的也比较激烈，而且尤其这个品牌的服务现在都逐步的在提升。现在市面上一些品牌都是免费的6项甚至到10项的服务，包括设计啊、出图、铺贴指导、送货、退货、补货等等，都在免费范围之内。 哦，这还真是不错。哎，那咱们再问个实际点的， 哎， 就是这么多品种的砖，我不是说品牌，是品种的砖啊。现在比较流行都在什么地方铺砖？ 现在比较流行呢，就是大家一般家庭装修常用的就是厨卫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现在就是尤其在北方，可能有暖气，然后有地暖，然后用的就是客厅也用的比较多啊。卧室的话，可能就现在就是流行一个就是个性类的产品，叫做木纹砖，可能好多就是为了把那个地暖的我解决掉，然后就铺了一些木纹砖的产品。 木纹砖，它实际上还是砖，但是它的面儿特别像木头，是吗？ 对对对，它是仿木纹理，或者是仿地板的一种纹理做出来的瓷砖。 天哪，那好贵的吧得？ 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现在这些产品市面上。 对，均价200来一瓶。 差不多，均价都在200左右，基本上。 哎，但是我觉得上墙，或者是做踢脚线，啊。除味这都没问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是铺在地上的话，它会结实吗？那不会说，哎，比如说，哎呦，我掉了个东西，啪一下那砖就碎了。会吗？ 不是，这个是这个东西，大家都个这个装修的用户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实际上，瓷砖啊，它是，就是耐磨度，然后是非常强的。首先就是咱们选砖的时候，刚才也可以就是用一些硬物去那个划一下，划一下看它的耐磨度是什么情况。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在家里，就是说会不会掉一个硬东西，比如说家里的切菜的刀掉地上，会不会砸一个坑啊，或者是有一种情况出现？一般的瓷砖主要不是釉面砖，然后那个尖锐的物品掉到上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在铺贴的时候，它的铺贴的那个薄湿度，就是常说的大家有没有空鼓。 明白没？就是底下刷的那个水泥啊什么，它刷的不匀。 对， 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对，如果没有空鼓的情况出现，然后这个砖是不会炸裂的。 哎，那这种砖它会有放射性物质吗？ 这个瓷砖那个环保性啊，大家都在提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东西。瓷砖啊，相对跟其他的一些那个品类的东西，建材材料、装饰材料来比的话，它的这个放射性几乎为零。然后，因为它是毕竟是一个高温烧出来的产物啊， 就跟我一朋友他新买的房子精装修的。从1楼到3楼，所有的，什么客厅的、餐厅的、卧室的，什么厨房的、洗澡间的，这所有的，全铺的大理石。哎，当时真漂亮。但是后来我从他们家出来，我觉得，

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今天呢，咱们接着聊瓷砖。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我们请来的呢是瓷砖行业的一位资深的顾问孙旭周先生，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刚刚呢，咱们通过介绍啊，也基本上了解了一些，关于瓷砖的一些问题啊，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接下来咱们就入户的实际的说一些问题呗，比如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您推荐适合铺什么样的砖，包括它的大小是吧，适合铺多大的，行不行？咱们先从进门的客厅开始。 可以，没 问题。好吧， 这个， 客厅适合铺什么砖啊？ 客厅的话，这个是根据大家那个，因为户型的面积啊，还有户型不同，然后户型面积一般在30平米以下的，建议铺那个600或者600以下的规格， 就别太大了。 不要太大了。然后那个30平米以上的，建议可以铺800以上的产品。这样的话，整个空间的协调性会更好一些。 就是有好多啊，在一进门那边都做那个造型。这个造型在那个这个卖瓷砖的那个市场啊，也有。比如说一下，有一个类似于像这个穹顶的教堂类似的这种的，您铺在地下倍儿漂亮。这一块一个区域是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这个也是算咱们瓷砖的种类吧？ 这也算是我们瓷砖的种类。一般这个地儿一般都叫玄关，大家 啊，是， 对， 是的。 玄关这个位置一般可能根据自己家的装修风格定的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拼花呀，或者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放在门口啊。它这个拼花的话，它是根据瓷砖有一些水刀加工或者是异形加工来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或者自己个人喜欢的一些东西。做到门口，放在门口，或者有一些做的很简单，只是说深浅颜色搭配一下，做出一些造型。因为毕竟在门口，大家可能是包括来客人啊，或者家里来朋友啊，第一个比较吸引的地方。 这是越花哨越贵吗？ 这个的话，它是根据它的这个加工工艺来的。如果加工工艺这个越复杂的情况下，它的加工费可能会要高一些。 是吧， 它的成本就会越高。 我原来看一个倍儿漂亮，就跟景泰蓝似的。 哎呀， 说里边那个金色的那丝，我说那是用什么呀？是金的吗？说啊，那要不是金的，是铜的，然后加上一个什么， 就 真的是 烫进去。 哎，对，就反正真的是有这样的工艺在这里边的，是吗？ 对，这种工艺一般就是属于瓷砖加铜条啊，这种工艺。 哦，真有啊？ 对，真有。 我以为他忽悠我呢，就挺贵的，就那么一块地儿，大概2平米，两三平米，得4-5千。 差不多啊， 是吧？ 对，这还是说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哦，是吗？ 对，一般的这种产品的话，如果是再复杂一点的，可能会基本上都在2-3万，还有甚至更高都有。 就这么一块地儿， 对。 哎呀，那就更别说所谓定制的了。比如说小胖说， 那个我们家的这个调调应该是什么样的？哎，我想在玄关门厅这儿 放个王维的照片。 啊，可以啊，就类似这，是不是就更贵了？ 这个私人定制的话，这个瓷砖行业从前三年前就开始已经有了，有一些品牌正在做这个行业。它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工期还有这个工费上可能会更高一些。这种单独定制，如果是纯图片式的，它反而可能还会低，性价比会低。 哦，就怕你说，哎，我门口要弄一个山水画的造型。或者弄一个那个音乐休止符的造型，就类似这种没有的，因为你们都是流水线的嘛，那流水线不可能专门停下来专门弄这么一个。 对对对， 像 这种的就是属于异形加工的，可能就会那个这个加工费用就会比较高一些。这个产品就会可能这个单支高就高到这个位置。 这贵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说我摆王维照片，两鬓那边啊，我要用银来做。做出奶奶灰的那种感觉，这就上去了，两三万估计都打不住。 那是房本也得换我名了。 好，这是咱们客厅啊，客厅其实就注意一个砖的大小就可以了。就是您的客厅越大，建议您铺大一点的砖。 对对对对， 铺太小可能会有那种密集恐惧症。 对 对对， 是吧？那卧室是不是就得铺点小砖了？ 卧室的话是根据自己家的这个空间呀，也是根据它那个规格来定的。基本上在卧室用的都是在500以下的产品比较多啊，甚至说现在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木纹砖，这种细长条的类似地板的感觉铺。 哎，其实我倒觉得木纹砖挺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都是自采暖了。自采暖， 对对对， 然后地采暖也有，所以如果要是铺实木的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真的是多多少少都有可能变形。就所谓变形，就是原来可能拼接的特严丝合缝，可能一个供暖剂完了以后就发现，哎，中间怎么开始裂缝了？啊，有的地儿大，有的地儿小，就跟自己长大了似的。但是这种砖它变形的程度基本上是零。 对对对，这种木纹砖它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供暖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南方的城市可能会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而且到了夏天，你说你要是光着脚走在上头，那脚感， 哎，那爽呆了， 多凉啊！ 我刚想问冬天怎么办呢？ 冬天地才暖。 哎，真的，我刚才就想问，就是咱现在地砖啊，因为地砖给人的感觉，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木地板一出来了，大家就去选木地板了，就觉得木地板踩起来有什么大自然的感觉呀、就是脚感比较好啊，暖和呀。现在咱瓷砖也发展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就新科技的也是不断的层出不穷。现在脚感跟之前比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 有了很大的，因为这个行业的进步啊，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环境的发展去进步的。然后前几年的地砖大家都是很简单，就是抛光砖，然后很简单，然后它的工艺啊，就是以压制，然后压制完之后抛光为主。然后现在包括施釉，它这个釉料啊做上去之后，还有现在就比较流行的一些柔光，然后就是踩上去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软软的感觉，有类似像大家都想的是在家里踩的，尤其是光着脚踩在上面的话，就感觉很舒服，很软的那种感觉。 哎呦，瓷砖都能感觉到很软的感觉。 对对对，它是那种柔光处理。首先是它主要是从你的视觉还有这个心理上，然后让你达到了那种感觉。 好，哎，那咱们再来说说卫生间和厨房。那卫生间和厨房可能大家都相对比较有经验了。那就比如说我要拼花的，或者说我要什么什么颜色的，我跟我的橱柜要搭配上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你要在墙上你要粘一些东西，或者说你要打眼儿，那这砖会不会因为打眼的问题就碎了，它就不抗造？ 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好多人这个打眼儿然后会裂的这个情况，是出现在一些瓷片的上面，然后有时候或者是就是工艺上的那个铺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空鼓的问题，大家都想一敲是空的，一打它会容易裂这个上面。如果正常的现在用在现代的工艺包贴法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都不会出现。刚才也提到了选砖为什么选大品牌的一些这个产品，小品牌的一些产品，因为它那个釉料啊，它是那个 相对来说是没有大产品的釉料，还有温度上烧制上是那个高，所以说它成本会比较高一些。它那个的话跟水泥结合会容易有一个拉伸的作用，一拉伸的话会热胀冷缩，会把它给拉裂，会出现这种大家常看到的，就是墙面会有裂纹。 哎，那像卫生间和厨房的是那个铺地砖的时候，是不是得用那个吸水率稍微好一点的砖？ 现在常规市面上用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陶制的瓷砖比较多。陶制的砖它可能就是需要泡水，在铺贴方面需要泡水，然后就是需要就是完全饱和把它泡透，然后再晾完之后用粘接剂去贴就可以了。 真是关于地面铺装，哎呀，这些年变化真是挺大的。你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流行在地上铺那个就类似于塑料的那个地板格，特别流行。 是， 对对， 它也可以拼成图啊，拼成什么呀，而且你想它又不吸水，如果写洒得上的你拿布一擦，那不挺好吗？ 关键便宜， 对吧？好多人都买。然后就从那儿以后突然又出现了复合地板，然后上头碾烟头，往上头砸东西，哎，一点事儿都没有，哇，就开始流行这个。然后慢慢就发展的现在啊，什么都有了。 对，现在这个从总体的这个装修趋势还有客户的消费水平来讲，然后还有欣赏水平逐渐也在提高，装修风格也在转变，然后说包括对花色对产品的这个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行业是随着在发展。 哎，问一下啊，现在既然提到这个行业了啊，现在瓷砖行业就是因为还要慢慢的继续往前发展嘛，对吧？现在大家更注重的是什么呀？ 在这块 企业来讲， 对企业来讲，现在大家就是生产的这个主要是环保，然后因为这个环保，大家都是在这个现在这个装修这一块，大家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材料的采集的问题，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受到国家土地资源的这个稀缺问题，然后采集这个原材料越来越困难，现在大多数都是靠进口过来的为主。 那在铺装它的时候，底下不是都得拿是拿水泥跟胶混合，还是说现在已经没有胶了？我们在粘这个砖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现在这个铺贴工艺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墙砖可能还是用瓷砖粘接剂，用的比较多。然后地砖的话，一般就是还是用的干砂比较多。 现在不都有那个专门叫什么瓷砖胶啊，还是什么？ 对呀、 就是说它掺这个的话就不容易脱落。有的不是你看那老房子，尤其是铺在这个墙上的，尤其卫生间的居多，它就有那么几块往下掉。你一看，当然是铺装工艺也有问题啊。现在呢，就算你这铺装工艺这师傅一般啊，但是你只要弄上这胶，它至少不会掉。 这一块的话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的铺贴技术在升级。一般常规的那种铺贴方法就是原来就是水泥砂浆，现在基本上就是市面上所有用的这个铺贴方法大多数都是薄贴法。薄贴法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瓷砖胶也好，就是粘接剂也好，它其实只是一个叫法。它那个瓷砖胶它只是粘接性会比那个水泥砂浆会更强。它只是它的生产的工艺啊，主要是在这个水泥砂浆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那个纤维盐素，然后还有一些甲酸钙，然后搅拌一层，然后使这个粘接性提高，它的粘接性就不会容易，就是使这个瓷砖不会容易脱落。 但它也会有环保问题吗？ 它这个的问题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用的一些那个微量元素的那些东西掺的比较少，它这个是有比例问题。这个就是相对更专业一些的东西。这个的话可能在环保检测里边都是属于符合这个国标的啊。 好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最近也是看啊，就是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的问题，而且好多人都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尤其过去装修中间那缝儿，在填缝的时候，原来是就是你刚装修完你会发现中间是白的， 对， 你用个那么一两年啊 就黑了， 黑了，怎么擦也擦不掉。有的人出主意啊，大妈什么的，就是那些家居小能手们， 拿白醋蘸苏打粉， 是蹭啊，你会发现蹭完是管用啊， 但是您想啊，您家里边要是四五十平吧，您蹭蹭也还行，是吧？您要是140-150平，甚至几百平的房子，您那么蹭，我的天，蹭一年，蹭这边蹭白了，那边又黑了。但现在呢，有一个好东西。啊，叫什么叫美缝剂？ 美缝剂， 哎，对，美缝剂。说这个呀，有工人师傅能帮你去弄这东西啊，这整个屋子下来几千块钱吧，人家家什么的就全给弄了。或者你要是想省这点钱，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美缝剂是个什么东西？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东西。 美缝剂啊，就是相对于一个原来的最早那个瓷砖的勾缝剂的一个升级。它原来咱们那个常像您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用了时间长了就发黑了或者发霉了这种产品。因为那个东西它是一种水泥或者是白灰状的比较多啊。现在这个美缝剂呢，现在基本上都是颜色比较丰富。然后那个它是一些就是瓷质状的或者是膏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它是那个是永久不变色啊，也不会掉色，不会变形，然后使得大家就使用上更方便。还有就是自己可以在家施工，是一个 DIY 的，就比如说有人喜欢红色、绿色、蓝色，个人喜好不同。刚才也提到这个施工的问题，施工的话，因为这个美缝剂它一般都会有一些专业的师傅，就在你贴完砖，然后你的墙面干透的情况下，然后去再给你那个勾缝，做完美缝，然后他会有做得很细，拿美纹纸，然后给你把那个砖缝给你贴好，然后给你把缝勾好，然后就完全一接，就特别漂亮的这种。 这纸现在就单独卖的了，是吗？ 对， 哎呦，我的厉害了！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拿那种类似于像宽胶带嘛，不行啊，往上一贴，中间的那缝，我还以为是拿小刀拉的呢，原来是专门有卖这种纸的，是吧？ 对。 往上一弄，然后弄完之后呢，你就拿那缝，你也不怕，就是你哪么没干过这活啊？我填缝可能填的粗点，因为它有一个按压的那个，你手劲儿啊使大了，它就啪淤出去了，淤出来也没事儿，因为反正有这缝拦着呢嘛，擦你一撕，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就像刚刚那个他说的，有各种颜色，比如说你们家的瓷砖是金色的。我想用白的也行，或者说我想就用金色的也有，就是美缝剂直接填上去，特别好， 颜色比较多，比较丰富。 对，后来我还搜呢，我说，哎，我们家那是老房子，就是原来没用美缝剂，我能不能再用美缝剂？这个把它填上，重新弄一层， 这个 是 可以的， 是可以的，也行，是吗？ 对，这个的话就很，这个需要咱们那个师傅去现场，然后去把咱原来的那个勾缝剂给铲掉，然后把那个新的那个美缝给填上就可以了。 还是要铲掉的。 行吧，好吧，这是一大工程啊。这个进入到三月份了啊，这个装修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呀，去聊了这个木地板也好，聊了今天我们聊了瓷砖也好，想必大家可能会有心里边有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每一种瓷砖也好，每一种木地板呢，我们的优劣都跟大家说了，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您可以可能更加清楚了。当然您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我们平时啊，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时段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邮箱住在的全拼876@163.com。今天非常谢谢孙旭洲，谢谢。 谢谢大家。 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